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截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12度，结婚两个字嘅温度，我系小张张。 哇，今日咧有我哋喺度嘅话，咩都唔使讲啦，听我哋讲。我系小一一。 好，数学题。头先见到小白，即刻谂到一条数学。 好， 小白加小白，等于乜嘢？ 小白加小白，数学题啊。 系啊， 两个字系嘛？两个字噶。 两个小白。 三个字。 两小白。 唔系啊。 洗白白。 系 一个系一个数目字嚟嘅， 唔系系啲即系。 你话数学题啊嘛， 系啊，不得意义嘅嘢啦。 系咪有两个白字嘅里边？ 小白白， 揸少少。 小白兔， 系啊，小白兔，T W 啊，小白兔， 哎， 开心系嘛？ 咁 我系专登送俾小白白， 我都系，我爱佢噶。 好啦，接下嚟三小时节目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顺顺生啊，寒冷天气警告生啊，不过都暖一啲啲咁多啦吓。星期四拥抱住呢一个风骚快活人，今日一样会有爱好系列，同埋今日仲有一个每个月一次嘅风骚嘉玲秘笈添。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东北风啊，听日星期五仍然寒冷，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早晚清凉，下个礼拜风势较大。听紧就系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早上三小时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有呢一首歌曲。 得人咧，即系会习惯嘅。对某啲人，上次对天气都系啦。咁、呢几日咧就好冻啦，由星期一开始，尤其是嗰日落雨啦，咁大家哎呀好冻啊，好冻啊咁样。 好快又远去了， 好快又远去，同埋好快又好似不是一回事咁样。 系啊，大家有啲唔舍得啊。 几贱咧！你即系做人，点解要咁样咧？ 我哋收 翻，系咪先？ 我想捉住寒冷嘅尾巴。 尾巴我知，唔系咁你而家都 OK 啊？ 而家几舒服啊？ 几好啊！好过早两日。 咁啊系。 今礼拜气温都会慢慢升翻十六到十七度咁样咯。 知道。 OK， 好啦。喺呢排大家讲呢个垃圾咧，讲到即系口都攰埋啦，因为个垃圾征费嘅问题。 有复杂。 但有一样垃圾咧，我觉得任何人咧都系会好唔中意。呢一样系乜嘢咧？就係、是、街上面咧，而家可能係少啲，但係睇下邊一區啦。就係啲狗主帶完狗之後咧，留低嘅，但佢冇執到嘅污糟嘢啦，咁樣。咁不同嘅地方都有不同嘅做法。咁意大利最近咧有一個嘅條例咧，唔知你聽完你覺得即係會唔會都係麻麻地咧咁樣？嗱，啲狗主咧就好多覺得好唔中意啦。佢係點樣咧？佢要所有狗去做一個 DNA 嘅記錄。即系查佢咩 DNA 先，然后入咗一个大 file 有冇病啊？系咪？ 唔系，咁你如果系真系万一，我估计啦吓，就系如果你万一俾人哋举报，就系话啊喺阿小强个门口嗰度有 乜 嘢喎？ 门口啊？ 因为呢、這、 一个，你 因为呢、這、一个呢、這个可能性会比较大，即系佢系有心或者无意佢都会，因为你大方嘛， 我搬 系啦，系啦，咁你唔使搬之前嘅话，你都想搞清楚就究竟系做乜嘢，系咪恶作剧啦， 系咪啊？定系咪定梁乜乜？ 系啊，定系只狗即系佢忍唔住，你明唔明啊？即系有时你都会好急啊，好急啊，咁啊真系冇办法喺你门口度摆低咗一堆嘢，咁跟住嘅就系你咪可以就系拎住嗰堆嘢，跟住佢就去 check 啊，究竟系边个？ 追尋 邊個只狗仔咯？ 咁 簡單啫嘛！ 我唔搞呢啲，我真唔會搞。 佢嘅方向完全啱啦，因為冇記型噶嘛，係咪先？喂，係嗰個頭佬嗰個只狗，我點證明先得㗎？好啦，如果有曬成個 band 啊，成個嗰啲叫資料庫，一 check 喂 DNA 真係你只狗喎，咁冇得唔認啦。 我有閉路電視咪得咯，減唔到重嚟啫。 係啦，有好多嘅做法嘅，但係唔係個個人屋企有閉路電視影住。 同埋我想講一樣嘢嘅就係，就算係嘅話，你都要睇下個狗主。 嗯，咁係 啊，個狗主有啲真係。 狗还需看主人， 系啊，唔系个意思嘅，真系话个狗主其实有时系好啷礼嘅咧，你都冇佢办法嘅吓，就算你捉咗个都冇办法嘅，除非你话你有呢一个咁样嘅配套，那个配套嘅就系所有嘅狗只需要嘅就系证实系佢做嘅，冇噶啦，咁就冇咩都唔使讲噶啦，系嘛，咁就系会有一啲嘅就系相关嘅部门，系啦，例如狗粪部门咁样，咁样佢就可以去接受呢个投诉，我唔知系乜嘢， 有噶有噶， 系咪？咁啊，即系你可以去投诉嘅，佢投诉之后嘅话。就俾张发票你，咁就最好啦。 完全唔使拗， 你就唔好做啲唔做啲。 系啊， 啱唔啱先？因为有时啲主人真系，我有试过嘛。 哦， 系啊， 即系而家香港未有噶嘛。 香港系未有噶嘛。 你小心你门口啦。 我又唔系好担心，我又唔系真系好担心，系啊，因为佢自己会嚟。 你试过咩啊？ 我试过嘅就系我喺街嗰度有见过，咁就即系有讲咯，即系我又话好似唔系咁好，因为其实系晏昼嗰阵时候系夏天，咁佢就有只狗仔，咁啊明显你见到佢嘅就系佢手嗰度冇攞住水啊，乜嘢都冇嘅话，佢应该嘅就系放任佢系有得佢，跟住佢就咩都唔理佢就走噶啦。咁跟住我只不过系礼貌地吓同佢讲一讲，我就话即系你只狗仔喺嗰度，我睇住噶嘛，我喺个行咗喺后边啫嘛。咁我就话即系你只狗仔喺嗰度，即系已经大小便完之后嘅话，我话其实你都应该要有翻一个你自己嘅， 一定 你应该要有啦咁样。咁跟住佢好恶咯， 嗯， 咁我都冇嘅， 跟住闹翻你转头， 我可以点？ 嗯，系啊系啊， 打电话俾我嘛， 咁又唔好，因为好远啊，我惊你嚟到咧，我都走咗啦。咁咯，系、 哦、 啊，所以其实你真系冇嘅办法， 系 啊，所以我都只不过系即系好有礼貌咁去睇提佢，我话呢个系你自己嘅责任嚟。 系咯、 啊， 喂，其实佢点解要恶咧？嗬， 同埋你会令到嘅就系所有都喺呢一个公园嗰度放狗嘅人都令到人哋好讨厌啊，因为唔知系边个做噶嘛， 令佢哋都蒙污啊， 咁我哋就 会觉 得冇 错。 咁我哋会去到嘅人嘅话，我哋都会一刀切，就会觉得，你一放狗嘅话，我就觉得好厌恶噶啦， 讨厌啊。 咁你又何必咧？系咪先？一粒咁嘅曱甴屎就搞到嘅就系成煲粥都已经即系咁样，我觉得真系唔系太好。 系啦，嗱呢个讲话即系所谓连累啦，即系所谓狗主都会拖落水啦。其实意大利而家咧有啲狗主就呢个感觉，点解咧？因为嗰个 DNA 测试嘅费用咧系要自己俾嘅，咁样大约系500几蚊港币。 咩叫自己俾啊？ 你因為你要拎去 收人，哦，你話只狗係咪啊？只狗先做呢一個測試嘅時候， 測試咗先可以入嗰個資料庫噶嘛？咁你要測試咗由狗獸醫嗰邊上達呢個中央， 咁一定冇人做啦。 好複雜， 唔係唔做嘅話，我唔做嘅話，咁呢件事咪行唔到咯？ 永遠有懸空， 係啊， 根本落唔到地。 佢而家有45,000隻狗嚇，即係個數目啦。有幾多人做咗咧？你估？ 咩啊？ 五十只 有几多只狗做咗？ 即系总共有45,000只狗，但系有几多只？450啊？ 咁又唔止 五十， 咁又唔止。而家系 我哋好悲观啊！ 咪咯， 呢件事系嘛？ 只得5,000只做咗啫， 差唔多啦。 咪咯， 系啊， 就 系咯， 狗粪 比好少啊， 好少啦。其他都好似 hold住。一嚟佢话喂，我次次都清洁噶，同埋会俾500多蚊，因为你帮我俾啦。咁政府又唔会同你呕呢个数，所以而家就 hold 住咗啦。好似赖斋咁呢个话会实行嘅，未能够实行啊。咁虽然呢个可能一个办法，不过就好似即系好麻烦咯，成件事。 都系自律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大家自律啲啦。 系啊，你识唔识讲呢嘅咩？只鬼咁只阿妈女人咩？如果个个自律嘅话，就唔会出现咁嘅问题啦。 我自律啦，我好自律啦。 冇用噶，冇用，冇会自律嘅。即系其实当你要去用呢啲咁样嘅方法去咁样嘅时候嘅话，就一定系啲人有啲人唔自律啊嘛。 系啊， 咁你唯有嘅就系揾啲嘅方法嘅，就系令到嗰啲自律嘅人唔好俾人哋即系系咯拖埋落水咯。咁咯， 系好麻烦噶，真系。 咁可以点样做啊？如果系嘅话，即系呢一个政策 系 咪？而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拎你只狗去做 DNA 嗰样嘢太贵啫嘛，系咪啊？咁如果你讲紧系500蚊，系讲紧500嘅港币。500港币 贵啊贵啊， 因为佢觉得佢 系 佢觉得狗主本来可以唔使俾噶嘛， 唔系嗱，除非你话验 DNA， 除咗个 purpose， 除咗系话头先你讲清洁，仲有一样嘢，原来佢唔知啊，原来救急扶危 嗰啲 系啦，病毒啊或者乜物物有帮手嘅， 即系一男子有其他原因就好似好啲，但其实500蚊咧，如果对去兽医嘅收费嚟讲咧，真系打个转都唔止噶，即系如果你兽医嗰度咧， 系啊， 验少少嘢都要几百蚊， 系啊系啊， 不过可能啲狗。 要咁贵咧？我唔识啊。 500蚊唔知啊，我听到我就觉得唔贵咯。 你觉得唔贵啊？ 因为如果你带嗰啲，我谂你系冇试过带啲猫猫狗狗去兽医咯。冻鬼你验一样嘢嘅就话起码过千。 系啊， 系啊，你唔知，尤其是系唔知佢咩事。 我一个朋友咪就系啦，买一只5蚊嘅唔知咩仓鼠俾个女，跟住只仓鼠病咗，佢带去睇医生。 嗯， 冇即系好。 我永远唔可以用呢个价嚟俾噶啦，系无论你买几多钱。 个女喊住我俾啦，妈咪。打爛咗前眼佢都俾啊！我覺得呢個女真係有好有責任心 啊！係啊係啊， 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你所講嘅就係真係個責任心嘅問題咯，係嘛？即係其實我諗所有嘅狗主都要知道嘅就係呢一樣嘢，你要帶佢哋出街。咁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你哋嘅責任咯。 啱啊，唔好帶嚟困擾啦，你影響人哋啊。 係啊，同埋有啲 好唔應該， 有啲地方咧係仲係唔可以養狗嘅。咁啊，當然我知道咧，好多人都喺暗地裏養啦。不過真係唔好令到人哋會受到騷擾，因為你已經本身係唔養得咁啊。我見到咧有啲人仲係推住出去咧，揾個 B B 車咧，或者好似好大無私樣咁樣，唔養狗或者唔中意狗近咧，係真係好唔中意。 但係推 B B 車冇問題啊，點解你要秒嘴啊？ 唔係個問題，即係話，因為如果你揾個嗱，有啲人咧叫嗱唔係啱嚇走私式嘅，你要帶佢出街嘛，揾個夾。遮住塊布咁拎出去，因為有啲澳苑唔養得噶嘛。但係有啲人就算澳苑唔養得咧，佢都係擺個 B B 車，佢仲夾個頭出嚟咧，即係好似好公開。 佢唔 係 咁嘅意思嘅係嘛？即係其實所有推 B B 車嘅都唔係未必係就係咁嘅意思。 唔係，我話有啲人係咁樣做， 即 係話嗰個地方唔養得 佢出出入入。 你下次問下佢嗱，你推佢係咩 人？係人哋狗。講兩句聽啊，係咁咯，係啊，唔中意狗嘅人就真係會有唔同嘅意見。 其實都有好多嘅，即係我覺得其實你話除咗狗。另外有一樣嘢我都覺得係好困擾嘅，就係佢哋嘅吠聲啊。 嗯， 我呢個我真係唔知嘅，我真係好想問一問，即係譬如可能嘅就係養狗嘅人，其實係咪聽唔到自己隻狗吠得？ 冇可能，一定聽到。 其實佢哋係咪冇唔係，或者係冇一啲唔養狗嘅人，佢哋會覺得咁 sensitive 咧？因為我真係唔係好明。就是当他们真的成群吠的时候呢，当然他们不是说哇就是哇哇哇吠吠吠到喉咙都痛。但是 對於其他嘅人嘅，或者係喺半夜佢聽到啲聲，你知道啦，一隻吠嘅話就全村嘅狗都吠噶啦。咁、其實真係好慘嘅喎。如果我唔養狗，本來我搬嚟去啲咁地咁靜嘅地方，我都係想得到一個安靜。但係嘅就係你養咗一隻狗啫，跟住你就會搞到嘅就係成個區嘅安靜嘅就係、是、你一隻狗而去打破曬啦。咁同埋就有時係咪即係我明佢吠我都冇辦法，即、你作為主人你都冇辦法。但係其實係咪都可以 輕輕制止， 可以 運佢入房得唔得㗎？ 又或者就係、是、即 做 啲。做 啲嘢啦， 做啲嘢，唔係話要你用一啲好極端嘅手法啊！我唔係講呢樣嘢，而係其實就可以，你只狗係咪都可以訓練一下咧？即係或者你喝佢係可以制止得到，或者係停到嘅咧，即係類似係咁樣咯。 又唔係好似當聽唔到咁。 係咪啊？呢個係咪都係好困擾嘅問題？ 好 狗吠啊！我真係覺得好怕。 我試過隔離屋養鸚鵡啊，都好嘈㗎。 你知唔知鸚鵡可以嘈過狗㗎？ 好嘈㗎， 因為鸚鵡咧好尖嗰啲聲。 以為唔知咩聲喎，即係我唔識形容，我唔識學，跟住 嗰啲聲啊嘛，係咪？ 好困擾㗎，成晚。 系啊， 佢做乜嘢啊？ 唔知啊， 唔知噶。 我想敲门啊， 定系唔系鹦鹉嚟？哎呀，唔好再讲啦，唔好再 elaborate 啦吓。OK， 系咯，唉，所以真系啦，大家都明嘅，明嘅，系咪？你要锡你自己屋企嘅小孩嘅时候，你个毛小孩嘅时候嘅话，你都希望又可以系 consider 系人哋嘅感受，系咪？ 知道。 10:29。到啊！哈，相对湿度57%。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爆人，好快系10:30。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等等，翻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唔好行开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三间发钞银行汇丰、中银同埋渣打，今日起至2月9日，即系年30，可以兑换新钞同埋迎新钞。喺沙田渣打银行分行，朝早有唔少市民排队换新钞，大部分都系长者。渣打董事总经理及零售网络主管罗善仪话：今朝兑换新钞的情况畅顺，市民反应亦都比过往热烈，相信是疫后复常之后 市民第一年不需要口罩去拜年，银行亦都因此将预约兑换名额增加三成。有市民朝早六点几已经到场排队，但是天气好冻，银行提早开放俾市民进入大堂等候。运输署话，记者协会日前就发出车辆登记细节证明书优化安排发表的声明，是基于对终审法院判决的错误解读，对运输署作出错误指控，署方有必要以正视听，强调运输署署长有权亦都有责任防止滥用车辆登记细节。运输署话，优化机制亦都推出例外情况的申请渠道，任何人士包括记者，如果认为他的申请虽然不符合所列的指明条件，但是基于其他涉及车辆的拥有权或者车辆的使用，并且涉及重大公众利益的情况，而需要确定那个车辆的登记细节，希望署长可以作特别考虑发放证明书，可以透过书面陈述的方式提出例外情况申请。运输署认为新闻自由并非绝对的权利和自由。香港驻纽约经贸办和投资推广处在纽约香港协会主办的酒会上推广香港商机。活动在纽约时间昨晚举行，驻纽约经贸办处长何美智致辞的时候讲述香港最新经济形势和发展，强调香港作为主要环球金融中心、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国际资产和财富管理中心和初创企业枢纽的角色，同时亦都是高净值人士设立家族办公室的最佳地点之一。何美智说，香港充满机遇，作为国际商业中心和通往内地的重要门户，香港是全球企业投资亚洲的理想合作伙伴。投资推广处国际业务发展主管徐慧敏分享了对在香港营商的见解，重点介绍香港的独特优势、充满活力的创业生态和吸引企业和人才到香港开展业务的最新措施。江西省新余市昨日发生的火警造成39人死亡、9个人受伤，初步查明火警是施工人员违规用火施工引致，12个相关责任人被扣查。新余市政府今日召开记者会，现场人员首先起立为火警中的遇难者默哀。市长徐红说，事发的时候浓烟通过楼梯涌到二楼的一间培训机构和宾馆，被困人士主要是参加教育咨询培训的学生和住宿旅客。由于遇难者当中包括参加教育咨询培训的高职院校学生，新余市教育局局长曾先锋说，已经对全市所有教育机构进行消防隐患排查，并且要求全市所有校外培训机构暂停培训活动，同时全面加强对幼儿园、中小学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消防隐患排查，消除火灾风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明早仍然寒冷，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早晚清凉，下周初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55%， 寒冷天气警告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038点，升138点，总成交金额45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8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400，系深证成分指数报8745点，升6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6.19升1.3，腾讯控股285蚊升3.2，恒生中国企业 54.7升四毫八，阿里巴巴73元升四毫，南方恒生科技3.21仙6跌0.6仙，美团69.5毫半跌7.5毫，友邦保险64.5升个六，建设银行4.62升4仙，中移动67.4升个三。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18， 日元 147.64， 瑞士法郎 0.864， 加元 1.352， 人民幣 7.16， 英鎊對美元 1.271， 歐元對美元 1.088， 澳元對美元 0.65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6,163点，跌62点。港金报18,79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6.59美元，卖出2,01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先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喺星河名居。而较早前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近大窝口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噶啦，现时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啦。黄大仙竹园道水管紧急维修，竹园道上行去沙田坳道方向近圣母医院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咗，现时雅竹街唔可以右转竹园道。红磡大环道水管紧急维修，大环道去码头围道方向近圣公会圣像中学嘅慢线封闭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因爱而醉，追光者。 由李明德饰演嘅周明明，性格单纯善良。虽然作为企业嘅继承人，但系当了解到追光救援队之后，就毅然选择投入公益救援事业，而且仲喺当中认识咗丁丁丁。究竟两个人可唔可以发展起嚟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啊！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啦。今日爱好系列喺11:00出现咧，就系感觉温暖的歌曲啊。咁啊，随住呢个冻冻地嘅，大家一齐揽住只温暖嘅歌曲。嗱，我哋咧嗰日咧同阿 Doctor Matthew 讲咗呢个断舍离啦，吓，即系嗰个叫做咩积存啊，咪库存啲嘢喺屋企好堆好多啦，咁样。咁、有个人咧就讨论区讲咗一个嘅亲身经历啦。咁你系觉得啊，其实呢个算唔算都系都系积？ 职传咧，定系一啲叫兴趣咧咁样样。对于老人家嚟讲，会储好多嘢，尤其是好多咧系记忆上嘅嘢。咁啊，有一个男仔啦，就有一日喺探人咧公屋嘅走廊咧，撞到个婆婆喎，拖住几箧嘢出嚟。咁佢就咦，婆婆使唔使帮你啊？咩嚟噶？抌啊！佢话系啊系啊，咁样咩嚟噶？佢话全部都系邮票嚟噶。 哇！ 啱嚟。 我哋细个 俾我撞到发达啦。 我哋细个嘅时候都系曾经呢、這个都几主流嘅一个集邮嘅兴趣嚟噶。 集邮学会都有嚟。 但系你听你谂下嗱，咁佢问啊，点解要抌啊？咁呢个人咧，可能同你一样啦，都系邮票爱好者啦。 系啊， 就睇下啦，咁都系睇得嘅。咁啊，好多第一好多，第二全部都系好耐之前保存得好好。 嗯。 咦，保存得咁好，点解抌啊？咁原来咧，就 系 佢嘅丈夫咧走咗啦。个仔话唔想要。亦都好阻住嘅地方，咁啊又遲啲垃圾又徵費啦，咁啊，算啦，全部唔愛啦，咁樣，全部都係咧，即係喺九七年前嗰啲舊嘅郵票啦，咁、樣，你知唔知有幾個張？ 唔知啊，如果你話幾萬 十五萬張， 哇！ 哇，十五萬張會有幾多咧？嗬，即係幾個箱？ 咁郵票好細啫， 一個夾同埋有九袋嘢，全部都係郵票嚟噶，保存得非常之好。 哇！真係如果抌咗佢咧，我覺得 你都有呢個感覺， 好心痛。嗱，唯一我都想佢抌曬，我啲郵票冇抌，真係、 啊、即係你仲有儲嘅， 係啊，仲擺喺度啦，唔叫儲啦，即係都冇攞出嚟睇啊，同埋剪咗一站唔知幾多郵票，都冇處理過。咁、但係我唔知點解對郵票特別有感情，因為我小學有個班主任咧，佢走咗好耐啦，佢又係我去過屋企咧，好多郵票，好靚。全部攞啲郵票簿咧夾住咁，同埋佢咧俾我睇嘅時候咧，仲有個鉗咁。 哦， 我覺得好，即係郵票對我感覺太乜嘢啦，我唔捨得，我真係唔捨得。 除咗郵票咧，仲有啲舊嘅車飛，車飛咧嗱，未必咁多人儲啦，但係一啲舊嘅車飛、巴士飛 啊、 電車飛啊，嗰啲其實都係歷史嘅印證嚟噶嚇。咁啊，揾咗好多啦，淨係佢話女王頭都有成14萬張，咁仲有一本一本嘅郵報啦。咁於是佢就同阿婆婆話：，不如我幫你。成全咗佢啦，我要咗佢啦，咁好啊好啊，反正都系抌嘅，咁佢就 keep 咗呢啲嘅郵票啊咁咯。我谂你都会啊，即系对啲郵票嘅爱好，即系你都會接 收。如果我当时方便，我都会接收咗佢嘅。 我只系觉得心痛系在于嘅就系，其实呢啲系一个好好嘅。如果譬如可能系讲紧研究一个地方，佢哋曾经个邮政嘅发展啊，佢哋嘅文化，又或者佢就系话，即系我谂系相同类型咁样嘅嘢嘅话，就系、是、你，我觉得系呢一样嘢会令到我好心痛咯。所以我就会谂紧嘅就系、是，其实系咪我哋唔知咧？坊间会唔会系有一啲譬如可能讲紧嘅就系、是、你可以。我亂咁講啊，去一間嘢嘅時候，有一個人好叻嘅鑑證呢啲嘢嘅，啊鑑證佢係真偽之外嘅話，佢仲可以知道嘅就係大約佢個文化歷史嘅譬如可能係講緊佢究竟有幾咁個價值係有幾高嘅，咁至少可以嘅就係會唔會可能相關性地。去介紹你有某啲地方可能係捐咗俾嗱，有時有啲名畫，有啲人係啦，冇錯啦，即係捐去呢啲咁嘅地方嗰度，你唔好嘥咗佢咯。我覺得反而係咁樣，係咪咧？有冇呢啲相關咁樣嘅地方？ 譬如話有冇郵票博物館啊？ 嚇，即係我就係咁嘅意思啦。因為點解我會咁樣講咧？就係話以前我都有睇過有一個關於譬如可能有啲人佢哋執咗有某啲嘢，我都會想知道究竟佢個價值。首先可能屋企無端端。阿妈话俾你听嘅就系、是，哇，嗰、那个碗啊，唔知边个边个买嘅乾隆王嘅一个咁嘅杯咁样，就摆咗喺嗰度，系咪养即系类似一啲咁嘅嘢啦？咁就镇店之宝或者系家传之宝嚟嘅，咁跟住就可能有个人佢会可以帮你嘅，就系去鉴证一下究竟系唔系咧？喂，有时原来唔系啊，吓，即系可能你喺街嗰度有人同你讲嘅就话系啊，咁你用一个好平嘅价钱咧，你买咗之后，但你有时候可能亦都系真嘅， 执到宝， 你就唔好系，有时你执到宝，但系有时其实你就系俾人哋 系啦， 咁啦，咁我觉得如果系嘅话，会唔会有一个咁样嘅地方？因为我睇过有一个系入。本唔对唔住，美国嘅一个电视剧集啦，咁又唔系电视剧集，即系一个电视节目，佢就系会去帮人哋就全间嘅佢嘅嗰间 shop 咧。 都是擺滿曬叮鈴淋淋，唔知乜嘢，總之係雜亂無章嘅一間雜架攤咁樣嘅嘢啦。但樣樣嘢佢都講得出啊！呢一隻咁嘅黑膠碟嘅話，有咩歷史啊？ 呢個人 佢一定要好博學，但係佢唔係就係一個人叻曬嘅。佢嗰間 shop 裡面嘅有好多種唔同嘅專家，例如佢就係要去鑑證黑膠碟嘅，就係揾阿小強啦。要鑑證嘅古碗嘅話咧，就要揾阿伯伯啦。 揾我 唔係佢一定係唔同嘅人嚟嘅。咁跟住佢就係唔同嘅人嚟去鑑證佢拎入嚟嘅嘢咯。咁就话俾你听嘅就究竟系点样，再处理究竟你系咪谂住将佢捐俾可能系嗰个地方嘅某啲博物馆，又或者系正如你所讲嘅就系大学，定系就系相关佢哋会收集呢啲嘢嘅人，我觉得唔好咁样谂咗佢啦，唔系钱嘅问题， 绝对系， 而系呢一啲，我觉得嘅就系一个地方嘅，其实系佢哋嘅文化遗产嚟嘅，系佢哋嘅遗产嚟嘅，系嘛？ 同意啊， 即系我觉得系咁咯。 嗰阵时咧，净系呢个十二生肖嗰啲邮票。我都覺得值得儲啦， 好靚啊！ 你知唔知聯合國啱啱出咗一套龍年嘅郵票啊？俾人救病啊！即係嗰條龍設計得好肉酸，係、哦、啊！但係嗰個都係一個即係 點解咧？點解咧？ 我諗 即係龍似龍咁樣。 係啊，但係其實嗰個都係一個中國人嘅設計師嚟嘅，咁、可能外國人眼裏面嘅龍 好難講靚。 其實呢個好好虛幻嘅，係啊，係啊， 冇噶嘛呢樣嘢。 係啊，係啊，咁、啊啊、就爭啲咯。但係我又覺得，喂。連十二生肖，連洋人都設計，其實嗰個幾重要啊！咁同埋其實香港已經我唔知幾多套嘅十二生肖郵票出齊曬嘅啦，都繼續出。咁我覺得呢個真係應該係值得保存啊！同埋譬如話有時有啲雀鳥啊、昆蟲啊都有出，我覺得真係值得儲起去嘅。好彩嗰個朋友執翻、 如果再有呢件咁嘅事嘅話，其實我諗相信應該仲係牽涉到有另外有啲嘢，大家都可能要諗下嘅。講緊嘅就係遺物處理。其實如果你講緊嘅呢一個case 嘅话，其实就系遗物处理咯，系咪？就系因为个个伯伯过身，而嗰啲嘢佢哋即系对于其他人嚟讲嘅话，佢系唔知系咩嚟噶嘛，佢唔知个价值原来系咁样， 又或者系啦，对佢嚟讲即系一个负荷嚟， 咪当垃圾咯，所以佢咪呢度抌咯。其实个男仔有提议过，不如阿婆婆啊，有啲人中意噶，不如你卖咗佢啦，即系佢出于好心嘅，咁佢觉得佢系值某一啲嘅价值。但婆婆话我都唔识上网，我点卖啊？系啊，咁样即系嗰啲咩二手网站，佢都唔识。 即所以我觉得就譬如可能如果你讲緊嘅就话即遺物处理嘅好可能就唔係话淨係会帮佢就執好间屋或者去抌晒一啲嘅就係佢觉得即都可以唔要嘅嘢之外，其实我觉得就係如果真係觉得有啲有价值嘅嘢都系咪可以帮佢用另外嘅一种方法保留咗呢、其实你諗下呢一样嘢真係几好㗎嘛，譬如有一套原来係阿伯伯佢储咗嘅即係一堆郵票，原來嘅就係喺某一個嘅就係一個郵票歷史博物館嗰度。當你每一次你去翻嗰個郵票歷史博物館嘅時候，你就覺得誒呢一套就係嘛？ 嗰啲後人都開心啊！ 邊個就係捐出嚟俾大家呢樣嘢嘅話，可以大家一齊擁有。我覺得件事係會變得即係更加將呢一啲嘢增值咯，就永遠用一種另外嘅方法去紀念佢。 同埋真係要保存㗎，即係我哋以前用嗰啲郵票簿咧，逐張好細心咁擺落，就唔係求其揾劈喺度。 係啊，我遲啲送你哋屋企啦。我啲郵票， 我唔使，即系我嘅意思系，我好认真咁样去讲紧呢一个问题。 我知啊， 系啊，你见到我系好认真， 我知啊， 系因为其实遗物处理呢件事其实系 重之重， 系好有意义嘅一件事嚟嘅、 因为有啲人唔识处理咧，就抌咗佢噶啦，然后有一日好后悔、想揾翻嗰样嘢，冇 揾到咯。 多心酸，过去事情不用多算，你要自强来面对每次爱恋，没有保险。我若诚意自然不想有变，偏偏诸多变故亦无用太心酸，心再乱分不必因此把自己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你最爱的人，村上春树曾经讲过，在这个世界上最适合你的人，不是你深爱但得不到那个，而是了解你的脾气，知道你的缺点，仍然选择留下陪你度过一生的人。因为只有真心待你的人，才会顾及你的情绪，理解你的需要。亦都是真正重视你的人，才会同你共同经历风雨，共享喜怒哀乐。 唔理年龄大小，唔理以前有冇拍过拖、识过其他人，都唔会成为你两个之间嘅阻碍。好多人离婚唔系因为感情变淡，而系不再相爱。喺日复一日嘅相处之中，所有嘅期待变成失望。当每一次嘅沟通变成咗争吵，最后就会以不合适为理由结束呢一段关系。其实两个人过日子，不求吃好的，不求穿好的，只求不吵不闹，和和睦睦。人系唔怕辛苦，只怕心碎；人系唔怕疲倦，只怕心憔悴。爱情可以唔理生活，婚姻唔可以，因为婚姻本身就系生活。到咗某一个年纪，你会发现你需要嘅唔再系激情四射嘅爱情，而系一个始终陪喺你身边嘅人。深情不及久伴，厚爱无需多言。唔好等到爱意消磨到已经冇晒啦，关系破裂到不能够修补，先谂起对方嘅好。嗰阵时一切都已经无办法挽回。希望我哋可以懂得恰到好处嘅喜欢先系最大嘅幸福。你无需太好，我喜欢就好啦。我亦都唔系太好，你唔嫌弃就好。每一年每一日都有独特嘅韵味，每一个车站都有美妙嘅风景，跟住自己嘅心行就可以。唔系所有嘅选择都必须作出正确嘅选项，只要你愿意，你选择咗嘅，你会喜欢，佢就系最好。 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自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觉？再相逢，全是我的美梦。但我不懂说将来，但我静静待你归来。就算春风秋雨中，共你愿望已不同，还是有点故梦，想倾。一切事情就似一丝苦恼，回看你我的路，是情是爱，是缘是痛，今日我却竟都不知道。我依然，而我竟然还是觉得最好。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自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慨？即使你离开，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袁富华。 对我来讲，乜嘢系快活？就系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翻到去见到屋企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齐食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嘅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系一个境界，就好似我哋创作艺术嘅时候系冇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系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爱好系列，今日就是一首感觉温暖嘅歌曲。温暖呢两个字大家都明白啦，温暖可以有一种嘅环境因素，即系外边嘅地方好温暖，可以有一个心灵嘅因素，即系话心里边觉得好温暖，无论出边有几大风都好咧，你都会好暖嘅。而有个地方咧就可以俾到你两样啦，又系环境上，又系心灵上。呢、這个地方叫做家，家咧系世界上最温暖嘅地方，同呢个地方大细啊、楼价平贵无关。有关嘅关系咧，就系家人相处嘅态度啦，到底系互相关心啊，定系互不理睬咧？系和和气气啊，定系心浮气躁咧？咁样，如果和气相处咧，呢度就系世界上最暖嘅地方；如果日嘈夜嘈咧，呢度就系世界上最冻嘅地方。有人有咗家之后咧，唔识得珍惜啦，好少时间留喺呢度啦，或者翻去嘅时候咧，净系识得做自己嘅嘢，冇理人啦。有啲人冇一个家，好想有一个家，唔单止有一个家，仲要有最爱嘅家人。因为一个整齐嘅家庭呢已经是世界上最大嘅幸福，无论天气几冻，呢度都系咁温暖嘅。我想有个家，潘美辰。 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他，脸上流着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地孤单地寻找我的家。虽然我不曾有温暖的家，但是我一样渐渐地长大，只要心中充满爱，就会被关怀。无法瞒任谁，一切只能靠自己。虽然你有家，什么也不缺，为何看不见你露出笑脸？永远都说没有爱，整天不回家。相同的年纪，不同的心灵，让我拥有一个家。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 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他，脸上流着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地孤单地寻找我的家。虽然我不曾有温暖的家，但是我一样渐渐地长大，只要心中充满爱，就会被关怀。无法埋怨谁，一切只能靠自己。虽然你有家，什么也不缺，为何看不见你露出笑脸？永远都说没有爱，整天不回家。相同的年纪，不同的心灵，让我拥有一个家。 希望大家都珍惜一个家，一个温暖的家。 好啦，咁讲到你话呢会令到人温暖嘅歌曲呢，我突然间諗起嘅就係人与人之间嘅做嘅一件事。我觉得令人可以立即温暖嘅，可唔可以諗到做啲咩嘢呀？就是给对方一个拥抱。 係拥抱啊，真係。 拥抱係乜嘢情况之下 係呀， 你都可以做 嘅。男女咁样拥抱我觉得係好窝心， 就算喺个 group hug 都系啦，系咪？譬如可能一班人，大家一齐去做一啲嘢， 完成一样嘢， 完成一样嘢，或者系你冇信心，但系大家一齐嗰阵，哦，你一齐个 group hug， 跟住我哋一定得，咁样一定得，嗰啲 好正， 又系好有振奋人心，好热血嘅。而且我觉得嘅就系你不论系喺你悲哀嘅时候啦，你快乐嘅时候啦，欢迎你翻嚟啦。告别你的离开啦，以及就是情人第一个认定对方的拥抱。 哇， 你还记得那个温度吗？哇，这个真的很劲啊，你觉得啊？就觉得第一下给你，哇，什么都没有说， 或者第一次拖的手， 手 永远都是暖的，不会冻冰冰 的。都是暖的，是不是？那个温度你一定要记得。又或者就是两个朋友他冰释前嫌的时候的一个深深的拥抱啦。不论是父母亲给你的，或者是你对于毛小孩的，啊，拥抱你那些，即是猫猫狗狗啊，都很可爱的，是不是？揽着个 baby 也是很开心的。 喂 ，BB 都真系啊， 系咪？你觉唔觉得啊？ 佢系最纯洁啊， 系啊， 包到实晒啊， 系一份天上俾你嘅礼物啦， 好，啊，可爱，真系好可爱。 啊，你将佢嘅就系， 好想锡佢， 冇错。同埋嗰阵 BB 味 啊， 系啊， 同埋佢眯埋眼瞓觉好舒服嘅样， 系啊。有时我好中意睇嗰啲，譬如 IG 上面嘅视频嘅，就可能嘅就 系 妈咪生完 BB 啦， 等 跟住佢就系将佢咧包到实一实咁样，跟住就翻去嘅，交到去，好可能只。得三岁四岁佢嘅哥哥手上， 走去锡佢啊，抱埋佢， 你系会热泪盈眶 嘅， 跟住佢会揽住佢，唔知点解嘅就 系 咁细个小朋友，你以为佢唔会感受到呢啲嘢咩？唔系噶，好多时候嘅就你见到佢就都系揽住之后，跟住佢就话你真系我嘅 best friend 啊，我系姐姐。 仲有有时只猫跳上张床度咧， 跟住你揽住佢索佢啊，吸 猫 啦， 系啊，只猫瞓喺个 B B 隔篱， 冇错，或者只狗仔都有呢啲咁嘅情况，系咪？嗱，仲有嘅就系话，譬如你安慰一个失意嘅朋友啦。嗱，以上我所讲嘅已经不能尽录啊，任何时候都啱用嘅。你同你喜欢嘅人嘅拥抱，我最近见到有一个视频，我觉得又系睇完之后，好令到自己有好多嘅情绪。就系一位生物学家，大家都识嘅，佢叫做真古德，佢同埋一只已经养咗好耐，但系要野放嘅黑猩猩告别时候嘅最后一个拥抱。你谂下， 可能呢一世都唔会再见噶啦。 系啊， 系啊， 啱啊。 咁样，而且佢系一只动物，咁你佢有冇人嘅感情咧？佢系 有 嘅， 一定有。 咁就系你会见到佢就系啱啱喺嗰个森林嗰度，当大家个笼一打开嘅时候，当然就黑猩猩好兴奋， 系、啊、 因为咗支野放啦， 翻翻屋企， 翻屋企， 佢屋企啊。 所以咧，你見到佢當時嘅情況就係佢走出個籠嗰度轉咗一圈之後咧，佢就周圍咁用眼光去尋找呢一位真古德女士。And then 跟住佢見到佢之後嘅話，即刻爬上去之後咧，係咁好大力咁樣俾一個深深嘅緊緊嘅擁抱，抱咗好耐都唔放。 哎呀，感動感動。 跟住大家就只係咁樣攬住，就咩都唔使講。系、 嗯、 啊，咁我觉得即系呢一刻嘅就系佢系俾到我嘅就系拥抱嘅力量。 嗯、 我哋不妨唔好吝啬我哋嘅拥抱、嗯，可以有多啲俾、一啲力量你嘅朋友。其实有时你都会见到就系其他嘅视频，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譬如好可能嘅就系话一啲嘅动物园里面要可能要照顾一只老虎。又或者係照顧一啲，譬如可能係狼或者係呢啲咁樣嘅野生嘅動物，當佢哋去野放咗一段嘅時間，好可能呢一位照顧佢嘅動物園嘅工作人員，佢離開咗噶啦，跟住佢一翻嚟嘅時候嘅話，佢哋係仍然記得你噶，淨係聞到你陣味，跟住佢就哇好遠又奔跑翻嚟，即係跟住一隻好大隻嘅老虎爬住，係咁樣攬住你。呢、这個就係擁抱嘅力量咯，係、啊，所以我今日揀嘅呢一首嘅歌曲就係同擁抱有關嘅，係咪好可愛呢好開心我能夠揾到呢一首嘅歌曲，我真係非常之喜歡呢一首嘅歌曲。呢首歌係來自吳大維先生嘅，呢首歌就係叫做《擁抱著我》。 拥抱着我，什么话也不要再多说，我知道明天开始要一个人寂寞。我还 先爱着我，爱着我。 好听嘅只歌啊，拥抱着我。 张亚勤同我合唱嘅有金志娟咁啊，同埋有吴大维嘅呢一首拥抱着我，好中意呢一首。 原来系阿娟嚟噶。 系啊，但系佢唱嘅系娃娃嘅金曲，好多啲叠字嘅名字。系、哎、希望大家可以多啲拥抱。 好啊，好啊，呢、這个好好，头先我一听咧、嗯，我觉得个前奏咧好好轻快，好有 街上跳舞咁 旧歌，即系。英語舊歌嗰啲感覺， 佢有佢重新編曲嘅， 喺個木屋裏面、點起個火、個壁爐，然後成班朋友坐喺度傾偈，好正，好正，好正， 希望你中意，可以給到你温暖，謝謝。 我最近有一個畫面，一個場合，我覺得好温暖嘅。我有一日我同我媽去醫院嗰度復診、 嗯， 撞到一個朋友，佢、推住個輪椅。佢坐輪椅嗰個係佢太太嚟，佢話佢好翻，哇！好感動，係剃剃咗個頭做、做啲治療啦。咁、我都識佢太太嘅，瘦咗幾個圈，咁握住個手，佢話啊，我終於出翻嚟啦，有時間我哋食一餐飯。 哦、 好好，我話快啲快啲走，因為都幾大風嘅、即係喺個。地面嗰啲地方咧，好大風，我哋快啲快啲翻去啦！然後我哋喺聖誕後，我哋約咗出嚟食飯，我去咗佢屋企食飯。哇！我覺得係一個好好温暖嘅感覺。我哋其實冇佢唔係整啲咩大餐，佢即係叫嚟啲外賣啫。但我覺得最好食嘅外賣嗰一餐係，因為佢其實哇，大家招呼下啲朋友啊咁樣樣，佢都唔想佢太太辛苦，我都唔想佢太太辛苦，又整呢樣整嗰樣，大家朋友傾下偈。咁我帶咗一樣嘢，佢哋好中意嘅就係、個茶葉。茶葉咧，我哋食完飯之後咧，沖茶飲，我覺得係好舒服嘅。佢、其實係我以前一個同學嚟嘅，咁、我哋好耐好耐冇見，但係以前細個咧成日玩嘅。咁嗰種感覺咧，我覺得係真係好温暖。佢淨係同我講，因為我之前曾經同佢去過旅行嘅。即係去國內啊、廣州啊嗰啲咁嘅地方嘅啫，但係嗰種感覺咧翻埋嚟，佢太太同我講：，喂，我知道你細個成日去旅行，我係啊，可唔可以揾個機會，我哋 再 四個人一齊去旅行？ 梗係要 冇問題啦， 梗係要啦， 係啊，好開心。 病後康復真係好開心， 好難得，好難得，好感動。 身體健康， 送一首歌俾佢哋。 好，11:30先聽新聞報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立法会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他说本港在场地方面要加把劲，会增建场地，推动城市经济，亦都需要综合和多元化。李家超回应议员提问的时候说，启德体育园预计今年年底或者第四季完成工程，会在进行测试之后推出，主场馆能够容纳大约50,000个座位，而室内运动场馆亦都大约有10,000个座位。政府亦都计划在湾仔重建一些政府建筑物，作为可以举办展览之用。而亞博館亦都正係進行擴建工程。佢話呢一啲計劃預計可以提升舉辦活動大約40%嘅容量，但係工程需要時間。李家超又話喺新界包括北部都會區亦都可以舉辦盛事，政府會朝住呢一個方向去做。北部都會區可以有主題嘅大型場所，亦都可以提供更多場地。前支聯會副主席周慶彤2021年涉嫌呼籲市民參加被禁的六四集會，他早前被裁定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判囚15個月，其後上訴得席，撤銷定罪和判刑。 律政司不服裁决，去年十一月上诉到终审法院，认为周幸彤不可以在审讯时挑战警方禁令的合法性，理应诉诸司法复核。终审法院颁布裁决，判是裁定律政司胜诉，维持周幸彤有罪裁决，并且发还刑期上诉给原讼法庭法官进行裁定。政府计划今年内将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扩展到大湾区。现时医疗券在内地只限于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或者辖下指定健康服务中心可以使用。而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初步目标是先增加大约五间医疗机构作为试点。港大深圳医院党委书记徐小平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香港居民不单止在深圳，亦都有在广州和中山等地居住，为了更好服务香港居民，增加认可医疗机构并扩大医疗券适用范围，将有利香港居民就近就医，亦都能够提高他们到大湾区发展或者居住的意愿。徐小平又说，港大深圳医院和香港的玛丽医院今年在医疗、教育、研究和管理方面进行广泛的人才交流合作。另外，广东省卫健委和香港医务卫生局亦都有交流计划，将会有大约100个医护人员到香港交流。外交部原党委书记、副部长田增沛因病在今个月10号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新华社报道，田增沛逝世之后，中央有关领导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并且向他的亲属表示慰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听朝仍然寒冷，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早晚清凉，下周初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 56%， 寒冷天气警告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06点，升206点，总成交金额63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9点，升5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93点，升1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6.26升2毫，腾讯控股287.2升5.4，恒生中国企业54.98升7.6，阿里巴巴73.1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3.23升4升1.2，美团69.8跌5毫，友邦保险64.45升1.55，建设银行4.62升四仙，中国平安34.15升1.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9，日元147.67，瑞士法郎0.864，加元1.352，人民币7.161，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6162点，跌64点。港金报18805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5.98美元，卖出2016.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屯门嘅龙富路回旋处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啦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咧比较车多。咁另外啦，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围隧道入口咧，较早前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影响到比较挤塞噶，咁而家工程就已经完成咗，咁但系而家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围隧道入口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这么多条隧道的出入口交通都是畅通。路面方面，在港岛区金钟道去天后方向，近着军器厂街一带就车多。 黄大仙的竹园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竹园道上行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圣母医院的唯一行车线要封闭，影响到现在雅竹街的车不能够右转去竹园道，雅竹街的车不能够右转去竹园道，影响到黄大仙道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竹园南村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啦，同埋粉岭公路古洞去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被判监、罚款同埋停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白宇饰演的男主角白术，上海同山医院心脏外科医生，才华洋溢但致命不凡。院长为要磨练他，将他调派到急诊科，不禁被大材小用的白术遇上强势的女主角萧燕医生，又会擦出啲咩火花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我先，哎呀，掟中我啦，好痛啊！ 肥强，你冇事啊嘛，系咪俾嘢掟中啊？睇过 ？Sarah 姑妈 ，don't wanna move， 因为我只系打机就差啲俾啲嘢打中就我先。 肥强，打机掟中我冇所谓，不过真系喺工地度工作嘅话，就要小心遭堕下物件撞击啦。想知道多啲关于呢一方面嘅安全资讯，记住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预防工地物件下堕，以免工友伤头扬祸。我系 Karen 龚柯韵。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免费的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18222资讯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发佢，就捉咗佢，咪贪一些小便宜， 警方防骗热线18222。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爱好系列下一部分。咁头先小强讲到咧，就系暗淡朋友啦， 撞到个朋友、就推住佢太太， 康复嘅太太。 系啦，我最记得个画面咧，就因为嗰阵四点几五点啦，个太阳开始落山，嗰、那个画面 冻啦。 系啊，我觉得系好靓嘅。送呢首歌俾佢哋，爱在心内暖。 讲一次个歌名。 爱在心内暖， 哇，好正啊！我哋一齐， 清楚嘛？ 好清楚，不如我哋一齐唱啊！ 好， 男女对唱嚟，百花诗， 春光至，绿柳天，青春天，与君共觅芳华，啊，趁春日暖。两心人，双手互牵，共并肩，心不变。我此后万种情，啊，爱在 心内暖。 加上李志玲嘅呢一首旧歌《爱在心内暖》啊， 使唔使讲多次个歌名啊？ 讲咗啦 ，Michael 讲咗啦 ，OK 啦，总共三次听得好清楚，爱、 okay. 在心内暖啊嘛， 四次 ，OK， 唔该，Thank you，OK OK， 好啦，讲到温暖感觉咧，除咗屋企之外咧，世界上另一种最爱，头先都讲咗啦，好似你歌咁，爱在心内暖，爱真系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嘅一种好暖嘅感觉啊，爱唔需要原因，唔需要你人哋点样睇，爱就系爱，而且唔系净系摆心嘅，系要讲出嚟嘅，将心里边嗰种爱嘅感觉咧，用你嘅方法讲出嚟，唔系啱啱识要讲嘅，识咗好耐，一齐好耐都可以讲，唔好觉得咧呢说话咧唔需要啊，唔使讲啦咁样，或者唔好觉得对方会明白，适当嘅时候咧都要以感谢对方嘅陪伴啦、关怀啦，冇人有义务要对自己好嘅。有一首歌咧，我嗰时听都觉得咧，呢、這个原装嘅版本咧，好有一种咧将心里边嘅说话一句一句咁唱出嚟，同埋嗰个画面咧，好似头先阿小强所讲咧，有个火炉啊，或者有个火把啦。即系嗰啲 BBQ 嗰啲咧，好温暖咁啊，噼噼啪啪嘅火，伴随住呢个歌曲原装嘅版本咧，属于 Elvis Presley 嘅。今日拣咗 Nora Jones 唱出嘅呢一个叫做 Love Me Tender。 Love me tender, love me sweet, never let me go. You have made my life complete, and I love you so. Love me tender.For my darling, I love you. Love Me Tender, Norah Jones。 好啦，其实你都讲开话，即系俾温暖嘅歌曲咧，我觉得咧，冬天你能够得到一啲温暖嘅话，你系特别感到暖嘅， 系啊，正啊， 特别窝心嘅、啊。你喺夏天得到温暖嘅话，你就觉得好热啊，烦躁系咪？ 系啊，揽埋嚟走开啦。 冇错，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啦。嗱，喺冬天嘅时候，好似呢一排咁样咧，我会有一个习惯嘅。如果要冲凉嘅话咧，就要喺太阳落山之前冲凉。争好远啊！ 系啊， 点解佢松 个室温未咁冻嘅时候冲咧，冇咁冻 嘅。冇， 因为咧你系啊，但系即系如果你可以嘅话啦、哦，你尽量可以喺太阳落山之前 或者六点好冲咯。 系啊，系啊，天黑嘅话咧，冻好多噶、啊。因为我觉得咧，其实冬日嘅太阳嘅咧就系温暖嘅象征、啊， 舒服，超舒服。 当你幻想一下自己啊，坐喺阳光底下，其实冬天坐喺阳光底下，好似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咁，系咪？你可以感到嘅呢一种温暖，你谂下，唔使钱噶、而且系无条件嘅， 系咪、啊？真系任何人都可以享受阳光。 我突然间谂翻起嘅就系有一次。我姐姐做完一个好大嘅手术，唔知点解我同佢就系坐喺一个阳光普照嘅一个晏昼，跟住就喺个病床上面啦，佢喺个病床上面啦，跟住我就问佢，我就系话爱系乜嘢？咁佢突然之间谂咗一谂，佢同我讲佢话爱系乜嘢？佢话爱系阳光，佢俾你温暖，给你光，你用钱系买唔到嘅，但系你睇下而家处处。都是阳光。 Here comes the sun, here comes the sun, I say it's alright. 藉住以上的一番说话啦，我同姐姐嘅对话，同埋嘅就系呢一首嘅歌曲，我希望可以送俾所有嘅就系在病榻中嘅人，好似你嘅朋友咁样啦，都可以得到治愈。同埋嘅就系所有如果而家就系面对紧困境嘅朋友嘅话咧，唔使担心，阳光总会晒到喺你嘅身上。讲、okay? 多个好消息你听咧。 好， 你记唔记得有一次你送咗一首歌俾一个校长嘅太太？ 记得。 我寻日定前日最冻嗰日。我发个短信俾校长，我话点啊？你太太最近点啊？ 嗯、 好翻晒 啊！太好啦！ 哇！因为嗰日太冻，我即刻问阿校长啊，喂，好冻、啊，你真系要保暖、啊， 小心啲。 系啊，佢话好翻晒啦。于是我约咗校长咧，三月再嚟，到时我哋再问候佢。你记唔记得你上月上送咗首歌俾阿 校长？有啊，我唱咗首歌俾佢听噶嘛。 好正！呢其实温暖就系嚟自呢啲啦，关心啊，朋友嘅关心啊。我今日最后呢首歌咧，又系都系一啲英文歌，旧歌嚟嘅。 系 咁点解咧？其实早一个礼拜咧，我俾咗张相你睇啦，我去咗马会嗰度食早餐嘅、因为啲前辈叫佢话喂，星期日八点半得唔得？我得 会唔会太早？ 佢好了解你嘅睡眠习惯。 好彩，好彩， 我话咗 未开始变冻啊！嗰日 都凉凉地啦。 我 嗰一好之后，原来我推算翻，咁我即系几点起身， 就有啲后悔。 你明唔明啊？你要推算翻，八点半唔系好晏啫。好好啊， 八点半好早啊。 系啊， 其实八点半系早噶， 系啊， 你住得远嘛。 系啊，但你谂下呢个星期日嘅早上，周围一个咁好嘅环境食早餐，我觉得系一件好型嘅事，同埋啲前辈，咁啊总系会 前辈多数都系约早嘅， 系啊， 系啊，又或者佢就算约你亦食晚饭都好嘅话，系六点咯，你试过噶啦，佢八点就我翻去瞓，你继续玩。 哇！我推算起码六点九要起身噶咯。但系唔紧要啦，都去。我觉得嗰日大家倾得好开心，因为有男有女，有啲前辈喺度。然后咧最开心咧就系我去到食完早餐啦，咁就我哋喺个 lift 口嗰度。 系 因为前辈去咗洗手间，佢就喺度倾偈啦。因为大家都系咁差唔多年纪，然后其中有一个咧哼起一首歌，因为我哋讲紧类似音乐会嗰啲咁嘅嘢。其中有一个咧哼起一首民歌。 系 哇，然后跟住咧。个个喺度 唱， 哇啊！我以前我哋有仔喺个 lift 嗰度， 系啊， 就偷偷摸摸， 系啊，你见唔见啊？就系 exactly 嗰种嘅感觉， 一世都记得。 系啊，你唔系约定， 冇 约定，大家即系 都系好熟嘅。 喺嗰一刻，嗰个 moment 冇噶啦，过咗就冇，个 lift 一开就冇噶啦。明啊！ 哇，我觉得好温暖，好有爱嘅咁吓。跟住咧，我哋等埋之后咧，然后咧由跑马地三角洞一路行翻落去咧，嗰条车路咧，大家喺度倾下偈啊，有啲雀仔声啊，我觉得呢个画面系好温。 嗰条路好舒服嘅， 好舒服。 跑马地嗰条系啊，嗰条路唔系好长， 静静地 系啊， 唔系太多人， 即系风光明媚。咁啊，经后来佢哋。其中一個人就特登轉咗另一間女校嗰邊，嗰、那個女校真係靚到不得了。我成日覺得咧，如果嗰間唔係女校，係男女校咧，一定好多愛情故事。 如果你講嗰啲嘢，以下落去就唔係好關手歌嘅。你見好就收啦。 對唔住， 女校好似唔係好關事。 係佢腦海喺度 用呢一樣嘢作結，好似唔 係 冇。 Those were the days， 對唔住，冇錯啦。 我要勒住你隻馬。 係啦，你諗下呢口，大家就係哼住呢首歌。 Or two. Remember how we laughed away the hours. Think of all the great things we would do. Those were the days, my friend. We thought they'd never end. We'd sing and dance.We'd live the life we choose. We'd fight and never 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每个月一次，就有呢一个环节送俾大家。 风骚家庭地级，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好啦，风骚家庭秘笈，今日我哋有教育心理学家杨洁如 Kitty 嘅， 欢迎 Kitty， 欢迎。 早晨， 系啊，今日我哋要探讨嘅咧就系呢个夫妻共融相处，令到孩子成长嘅呢个课题，系咪啊？好紧要啊， 紧要噶， 系咪先？ 因为夫妻咧，佢哋恩唔恩爱啊，有冇成日嗌交，其实小朋友咧看在心里咧，又好难受，有时嗌交。 同埋就系咪小朋友唔同嘅年纪嘅话，其实基本上对于佢哋嘅一啲创伤，又或者系对于佢哋嘅影响嘅话，都会有唔同嘅，会唔会啊 ，Kitty？ 会噶，会噶，即系我谂最細個啦，由嬰兒講起啦。如果父母喺度吵啊，成日爭執咧，咁嬰兒就未必識表達噶嘛，未有語言發展啦，係咪？但你都會見到咧，如果父母喺度鬧交嘅時候，其實嗰個聲線咧會越嚟越吵咧，就變噪音喎。咁有啲嬰兒聽到咧就覺得哇好吵啦，跟住就影響佢哋，即係會喊得比較多啲啦。跟住咧亦都影響我哋，係啊，會瞓覺嘅時候瞓得冇咁好嘅，即係你明顯會見到。係啊，係啊。 我諗除咗個聲音之外咧，爸爸媽媽如果成日嗌交，咁佢本身情緒唔好咧，喺湊 B B。因为照顾 B B 方面咧，都未必有咁齐心啦，即系或者咁全心啦。譬如话，喂，我好攰啊，你凑先，你凑一阵咁啊，实会咁啊，即系 B B 细个嘅时候咧，有时我眼瞓啊，你帮我凑一阵，但系嗌紧交点咧，咁样都会影响我。 系啊，冇错，即系。 我想请问，若果系嘅话咧，这个影响性会唔会系一路都会继续落去噶？譬如可能讲紧嘅，你 B B 嘅时候系咁样啦，瞓得唔好啦，到第时大咗之后，四十几五啊岁，其实都系咁样噶。咁即係有冇咁長遠嘅影響啊？我就諗， 咁就要睇一個夫婦啦。 又或者四五歲聽到 B B 喊聲，哇！已經又 係 啦， 係啦，個影響就未必話係一定要深遠到以後就瞓唔到啊咁。咁 係當然啦，我真係驚，有好多因為基本上你嘅人格嘅嘢咧，由細個嘅就開始 係 矮噶嘛。 但係不過就係如果個我哋講嘅就話如果夫婦成日鬧交，不停咁鬧交，咁你諗下，如果佢哋冇即係個關係一路都唔好嘅話。这个婴儿就会变做小朋友，小朋友变做中学。如果持续家庭是没有改善的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个深远的影响。 是 因为持续性嘛。 是 啦是啦。可能不是只是说我小个时候睡得不好样。但之后中学小学有个阶段上面令到他的整个性格啊是啦。怎样待人接物啊，信不信任啊，情感的表达啊，甚至乎当他遇到一些 不好的事，即是负面的情况他的负面情绪会比较多。 是 啦。会有其他的行为啊。 朋友一路成长的时候嘅话，佢哋会正如头先阿 Kitty 所讲，佢哋会经历嘅就系 B B 嘅时候阶段啦，可能三四岁嘅时候啦，跟住慢慢学习啦，跟住又到呢个青少年啦，又或者到大啲啦咁样。唔同嘅年纪或者唔同嘅阶段嘅话，如果屋企人成日都系咁样吵吵闹闹嘅话，又会有啲乜嘢唔同嘅一啲影响咧？ 系好多嘅。我哋头先讲嘅系婴儿啦，瞓觉影受影响啦， 一定啦，嘈之巴闭， 冇错。咁啊，三至六岁啦，即系可能到幼稚园嘅阶段啦，系咪？咁希望。都有啲語言噶咯喎，但佢見到成日父母喺度嘈嚟嘈去嘅時候咧，人際相處嘅表現都會差啲嘅。 嚇，佢咪會覺得嗌交就係解決方法啦？即係會唔會覺得，即係因為佢哋一有啲咩就嘈啊嘛，咁佢會用同樣方法去對同學啊？ 係啦，應該掉翻轉即係都係嘅，係即係佢見到啊，譬如爸爸媽媽都係佢最信任嘅人啦，成日見到嘅人啦，係咪？但佢都有好多爭執嘅喎， 冇錯。 即係原來佢哋兩個咁樣傾偈，因為可能講兩句就已經發脾氣啦，咁樣或者會甚至乎掉嘢啦，咁樣。咁佢可能會覺得如果我講嘢嘅時候，可能人哋都會咁樣對我嘅喎，咁佢咪會驚咯？ 系啊， 佢会惊啦，会中意一个人啦，即系收埋自己啦。我最好就唔好讲嘢啦，或者我都唔知我讲嘢会唔会 即系怕咗同人哋相处。 系啊，系啊，冇错。咁就会难啲，你见到系难啲融入去群体嗰度嘅，甚至乎唔中意自己啦。即系可能真系佢讲嗰啲嘢，人哋唔接受佢嘅，咁抨击佢嘅时候，佢就即系个心里边个感受就觉得系我自己嘅问题啦。 吓， 系啊，系。 咁都影响都好大喎。 冇错，冇错，系啦。咁亦都会，当然系呢啲系内化行为，内化行为即系我哋讲嘅系佢心。里面嘅一啲嘅情緒啊感受啦，咁如果掉翻轉就係父母喺度鬧交嘅時候又會喐手嘅話咧，咁其實細路仔都會學咗一啲我哋叫 唔好嘅，例如 肉食博， 系啦，冇错。就好似头先我哋讲紧嘅就系、是，如果当佢同朋友去倾偈嘅时候，遇到啲争执啦，咁佢就出手啦。咁呢啲可能就 系 模仿翻嚟我哋叫爱化嘅行为， 系啊，会 系啊，冇错， 学习咗啊嘛，系啊，系啊， 会踢啊。 我想问一下啦，如果譬如话掟嘢咧，佢真系又会唔会学翻喺学校掟嘢？ 会啊， 会啊， 系啊，一块镜嚟噶咋，系啊，因为你屋企人都系咁相处， 系 佢边度识啫，嗬， 冇 错。 所以闹交嘅时候，除咗我哋话语言嗰度系即系闹会影响个情绪啊、焦虑啊嗰啲啦，就内化行为啦。当父母真系出手出拳啊，或者即系掉啊， 肢体方面嘅冲突 系啦，呢啲咧其实细路仔都会学嘅，即系佢就觉得我一唔信心啦，我有啲敏感啦，我就掟门咯，我就掉玩具咯，或者 你哋都系咁咯， 系啊，系啦，即系佢可能未必会消化得到点解我会咁样做嘅，但系就系直接就会觉得哦，应该就 系 咁样 入咗路。系，咁如果头先所咁，我想问一个得意嘅问题啦。咁如果爸爸妈妈嗌交咧，匿埋嗌会唔会好啲咧？即系唔好嘈，我入房讲，咁会唔会好啲咧？因为我哋一路讲咧，就系话佢哋会耳濡目染啦，学咗啦。咁但系如果佢哋睇唔到咧，会唔会好啲？但系佢哋都嗌交嘅，即系有时争执都系会有嘅。 系，即系我相信夫妻关系唔好嘅话，其实你喺边度闹嘅话，其实个细路仔都一定感受得到 ，feel 到 嘅屋企个气场咯， 系啊， 都系负面嘅， 冇错。 所以如果真系有争执，其实可以大家。我剛才都說是模仿嘛，即如果真有啲意見上或者生活習慣上邊嚇係唔一致嘅話，咪大家攞出嚟傾咯。因為傾嘅過程，如果你係好和平咁樣傾話，大家又我又睇一步，你又睇一步，咁樣得唔得啊？呢樣得唔得啊？咁即係大家互相磨合嘅時候， 咁咪冇事。 佢咪學得到咯，係唔使一定話我唔一定話一定係我唔係， 唔一定我啱曬， 係啦，一定要跟我嗰套咁樣，係咪啊？大家可以中間去傾噶嘛，咁佢都會學得到啊。原來大家意見不合、想法不合嘅時候，攞出嚟傾，係中間係有個位係可以去。銜接得到而解決問題嘅，咁佢咪學咗呢個模式咯。 Kitty， 我想問一樣嘢，頭先我哋所講到嘅就好似話係父母即係對一個小朋友，佢哋可能如果屋企有好多兄弟姊妹嘅，會唔會嘅就係個別嘅就係有好多嘅一啲即係我哋大家都冇諗到可能要注意嘅就係對佢哋嘅影響嘅，即係譬如好可能嘅就係話哦，當父母為咗一個譬如可能我同阿小強兩個係兄弟係子係嚟嘅即係兄弟姊妹嚟嘅。可能佢就係打緊個細妹嘅時候嘅話，哥哥冇幫到手，到第時好可能嘅就係佢會因為咁樣會形成咗有某啲嘢嘅就係哇點解我唔幫佢咧？你明唔明啊？因為我哋睇一啲電影咧，佢就話原來係會有一啲咁樣嘅就係會導致兄弟姊妹之間其實佢哋都係啊，即係係啊，點解當時我唔出手或者係即係停止咗呢啲咁嘅嘢？即係喺兄弟姊妹之間嘅話，嗰啲感情嘅話，都會唔會因為嘅就係父母成日爭吵或者處理得唔好嘅話，佢哋都會影響到。 咁當然啦，即係佢見到嘅時候，其實。当一个人闹，但系两双方闹交嘅时候，侧边啲人听到都唔好受噶。 系啊， 系啊，无论边个闹边一个都系 嘅。如果听你咁样讲嘅话，其实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嘅就系，其实夫妻之间如果有吵闹嘅话咧，其实头先全部都系听到嘅就系话冇嘢好嘅，咁其实有冇好嘅影响噶？ 应该咁样讲，嗱，夫妻 之间口才好啲， 系啊，你就系谂佢哋会唔会口才会好啲，或者系睇大家人哋嗰啲眉头眼额会好啲啦？嗱，佢就爆噶啦， 即刻匿埋， 你唔好激佢啦。咁有冇好嘅好处？ 我觉得生活上面夫妻佢有唔同嘅意见啊，成系一定会有 嘅， 系 啊，一定有 嘅，系啊，即系我觉得through 呢个意见不合，即系就算有意见不合嘅话，其实系个方式啊，即系点样去处理嘅时候，可以令到细路仔去学咯，系，所以我觉得就算大家 好嘅处理方法， 冇错， 就唔系嗰啲唔好嗌交方法， 冇错，所以你话有争执唔系一件坏事嚟噶，即系大家意见不合系一定会有噶啦，好合理噶，会发生噶， 啱啊， 系啊，但系只不过系我哋点样去处理呢件事咯， 啊哈， 系点样表达你嘅情绪啊，系咪啊，个处理方法啊， 系，以你嘅经验嘅话，其实最多嘅就系嗰啲夫妻之间嘅争执系关于啲咩咧？因为我冇结婚啊，我真系唔系好知，咁啊成日闹嘢闹我。 唔系，如果真系有争执，你又可以俾到啲咩意见啲夫妻？嗱，大家其实如果系探讨呢个问题嘅时候，可以咁咧。 仲有啊 ，Kitty 有时咧，佢哋所讲嘅嗌交咧，系因为小朋友嗰个出发点啊，譬如话点样教佢啦，边譬如佢应唔应该咁夜瞓啦，温书用咩方法？即系好多其实系由佢哋而起，到小朋友会唔会有影响？哎呀，因为我而嗌交，会唔会有种？ 总之我 我唔读书啦，阿妈。 系啊系啊，即系系会有一种自责咧。我因为令到佢哋嗌交咁咧。 系会嘅，会嘅。系啦，好多啦，即系你话因为小朋友嘅事而令到父母争执，我谂日日都会有，系啊，离不开吓，即系例如就系时间分配啦， 系， 即系可能嗱唔系话爸爸妈妈边个嘅，再当系爸爸好想带个小朋友去玩，但系佢又未做晒功课， 系， 系啦，又或者甚至乎系讲紧学一啲嘅乐器，或者 学定唔学， 学定唔学啊，学运动 啊，学啲乜嘢啊， 都会可以拗嘅， 冇错， 系咪？可能妈妈中意小提琴，但系爸爸觉得。 你 个系学识十科咁啊，系啊，系嘛，运动都可以噶，就算大家都讲运动， 真 系即系实在太多啦，系啦，甚至乎亦都会闹啲咩，就系可能妈妈闹紧个仔，但系爸 爸想帮， 冇错啦， 跟住闹埋你，系啊， 即系闹个妈妈，你唔应该咁闹佢，即系就企咗喺个仔度咁，咁都有。 然后因为三代同堂住，阿公睇到又唔讲，睇唔过眼，阿婆 成队足球队， 三代同堂又点搞咧？ 系佢讲得啱，仲复杂啊！ 系啊， 你闹我个仔， 闹我个孙， 冇错。甚至乎系一啲我谂日常嘅嘢，即系着唔着拖鞋啊，啲衫摆唔摆，摆唔摆落个呢度啊，定摆落个浴缸度啊？ 好多。 跟住应唔应该冚被定开窗啊？即系开冷气定开风扇啊？咁都会有。 我好灰，我听 Kitty 咁讲，我就好灰。你咁样讲，哇咁多嘢，即系乜嘢都可以闹嘅咁讲， 意见不合啊嘛？ 系咯。意见不合，咁点算咧？应该要点样？如果万一有啲咩嘅时候嘅话，我应该要点样做？点样做？ 系咯， 有冇啲可以？ 应该点做咧？ 我谂真系要倾嘅，同埋有阵时我 即系处理嘅方法，其实都系大家都唔同嘅。是不是啊？定系大家要傾？ 嗱，爸爸同媽媽都唔係原生家庭，都唔係同一個家庭， 啱啊， 係咪？即係話大家嘅成長啊、背景、 方法啊， 都唔一樣。 可能以前佢屋企就係慣係咁樣做，佢屋企慣咁做，於是就我覺得啱，你話你啱咁咯。 係啊，即係頭先我哋講緊究竟風扇啊，定係冷氣啊咁。咁可能爸爸由細到大都係 開 風扇， 係 啦，媽媽就全部都開冷氣咁。咁其實呢啲 冇對錯啊嘛，呢樣嘢係嘛？因為冇對錯，所以其實你拗嚟冇意思㗎，係嘛？ 冇錯冇錯， 係咯。咁應該要點樣做啊？如果真係好想鬧交嘅時候，即係有啲處理方法都唔同嘅，有啲好可能嘅就係個老公走去啦，即係離開案發現場，等你自己慢慢冷靜。即係其實係咪每一對夫婦其實要處理一啲咁樣嘅鬧交嘅情況嘅時候都係唔同？定系其实都有一套嘢你系可以参考嘅咧？ 我谂系真系要去倾嘅，系啦、 嗯， 同埋亦都系可以摆埋小朋友落去嘅，即系好简单一件事就系、 是、同小朋友一齐倾啊， 可以即系有啲 咁好， 即系我嘅意思系例如吓边样嘢舒服啲，当开风扇同埋开冷气，咁大家讲下啊， 开个会系嘛， 就嗰个问题去 一齐讨论 啊。咁其实嗱，而家个温度都系23度咁样，咁又可能未必需要开冷气嘅，开风扇又得。咁即系一个位未至于热到一定要开冷气咁样咁样先。咁其实都可以问下小朋友，其实你觉得边个舒服啲啊？你瞓得好啲啊？或者成啊咁样噶。咁我觉得中间又可以有个睇法咁样。 即系大家都参与一下，讨论一下。咁小朋友觉得佢自己有份参与咧，佢都会。比较愿意遵守呢一个规则，因为佢都有份去讨论噶嘛。 或者父母更加会觉得唔系我赢 咗，系 啦，系我输啦咁样嘅意思咯。系即系如果细路仔都讲啊，其实我觉得今日开风扇都几好啊，因为都有啲风咁样。咁可能原本话谂住开冷气嗰个，就会个心里边咧会服啲啊，即系啊，原来个小朋友都觉得舒服啲。 大家都觉得咁样好啲。 系啦，就唔系为咗拗而拗，或者为咗赢而去拗咯。 啊哈。即係個精神其實就係喺你頭先所講嘅嗰樣嘢嗰度，係咪？而且嘅就係為咗件事，唔係為咗個人，或者係為咗一啲嘅就唔知有時鬧下，真係正如好似 Kitty 所講嘅就，我為咗贏嘅話，有時拗下都唔知自己都 同埋啱啱嚇跳咗出嚟咧，就會針對對方， 都唔記得係開風扇定係開冷氣。 總之就係鬧對方。 總之你話咩我就反對。 有陣時鬧交咧喺細路仔嘅事件上面就覺得係個權啊，即係我係話事嗰個。但系其实唔系噶嘛，即系唔应该摆喺呢一个位嗰度啊。其实乜嘢系个细路仔，例如我系学乐器一样，你中意呢个，可能爸爸以前细个就系梦寐以求，就系想学萨克斯风咁样，妈妈就觉得拉小提琴好型啊， 我要你帮我完成我嘅愿望，系咪啊？细个时候， 后屘你问个细路仔，其实个细路仔两样都唔想学咯， 系啊， 佢想学爵士鼓咁，或者佢想学其他嘢咁，系啊。 咁最后真系最尊重翻佢自己嘅意见啦，系嘛？ 系可以嗱呢个方向， 但系阿妈可能话学乐器好啊，隔篱陈师奶嗰度都学啦，学乐器啦，咁样再说服佢咧， 咁你點搞？ 咁爸爸媽媽都可以講嘅。咁當然好似當我哋當辯論比賽咁樣，都有佢自己嘅證據噶嘛。咁、如果媽媽好想要一樣嘢，爸爸好想要一樣嘢，都可以講啊，唔係啊，學校個乜乜隊好好噶，有好多機會啊咁樣。可能當你咁樣講嘅時候，爸爸覺得啊係、啊，可能佢學嗰樣嘢係冇乜人。即係好多人學啊，或者好難考啊，或者好難揾老師啊，又特別貴啊咁樣。可能傾嘅過程裏面，你都可以，我哋話令對方信服到，覺得啊，其實我覺得你嘅即係你嘅諗法都唔錯、啊。 越辯越明，最緊要唔好動氣咯。我相信，或者總之對嗰件事去討論，冷靜地就唔好嘈，或者要壓住對方，唔好大聲啊，唔好掟嘢啊，唔好走咗去啊咁咯。 好啦，咁如果真係所有嘅嘢都做曬啦，可能頭先話大聲又大聲咗，又掟咗嘢啦，又發咗脾氣嘅話，總會有收拾嘅殘局嘅時候，有冇啲咩嘢其實 Kitty 可以教下我哋咧？例如父母喺吵架之後，可以點樣去即係要點樣？佢要點做？其實佢應該要點樣做？ 或者讓個小朋友安心。 係啊，其實佢做得好嘅話，我覺得都 OK 嘅。係啊，你慢慢一個學習係 冇錯。總有我哋話爆嘅時候啦，父母我就而咁啱有細路仔又睇到啦。 係 啊，最即係咁 好醜噶嘛。 係啊，仲要嗌輸咗喺度喊，阿媽。 就唔啱啦，冇輸贏嘅， 系 啦， 系啊會噶。咁第一樣嘢就係我好相信就係你都係要同細路仔去傾嘅， 系 啦，唔好諗住話我咁就代表我軟弱啊，我輸咗啦咁樣，仲要輸得好難睇啊。其實唔係嘅，應該係你冷靜曬，都當然要冷靜曬啦， 自己要平靜， 自己要平靜曬啦，係咪？因為當然都要係去氹翻對方嘅，但係你未必會立刻就去氹翻個另一半嘅嘛， 自己都未平靜， 好難嘅， 好難，冇錯， 隔兩日啦。 但都會噶嘛，咁所以我都要係如果細路仔真係例如做咗啲比較過分嘅行為啦嚇，例如掟到啲嘢啊，嘣嚇到啲細路仔好驚咁樣匿埋一嚿啊咁樣啦嚇，咁我哋都係冷靜曬之後，其實要去處理細路仔嘅情緒嘅， 處理小朋友嘅情緒先， 小朋友係需要嘅， 係 啦，咁你可以過去揽翻佢，揽住佢啦，系咪啊？跟住佢讲啊，讲翻啊，头先发生咗一个咁嘅事，即系我谂翻，其实头先都大家意见不合，其实都唔需要去到咁爆炸、咁火爆嘅，我都有啲火爆咗，系 承认自己 sorry， 系啦， 冇错啦。咁头先你有冇？当然安抚佢情绪就系头先有冇吓到你啊？系或者有冇咩啊？咁亦都同佢讲翻，其实唔关你事嘅，系啦。咁其实你要淡化翻个情况，就我其实都唔知点解拗下，原来就会变咗咁样啦。咁都有啲失控，咁我哋下次唔好咁样啦，系啦，或者我都要控制下自己情绪，爸爸妈妈都要去学习，咁即系或者爸爸都要学习，妈妈都要学习，咁样咁 make sure 佢系 OK， 即系个细路仔系定翻落嚟，因为啲细路仔一见到你咁即系 咁激动， 咁激动嘅时候咧，佢真系瞓唔到啊，跟住好紧张，好惊。你第二日见到翻学咧，其实佢都会愁，即系成个面白晒啊，咁样有嘅喺我哋喺学校里边都见得唔少嘅吓，咁所以安抚咗佢先系啦，话俾佢知唔系因为你。嘅問題嚟嘅，係啦，純粹係我哋傾嘅時候冇用一個好合適嘅方式去溝通啫。咁我哋要溝通好翻咁樣，所以我第二日我都會同翻媽媽去傾翻啊，或者同翻爸爸去傾翻啊咁樣嚇。咁甚至乎當你去我哋頭先講到啦，就係話氹翻對方，氹翻對方嘅時候，你例如當買啲小零食好，或者煮一個送到媽媽要。去租翻啦，系啦，氹翻个老公啦，咁可能煮翻佢中意食嘅嘢，咁样就话，不如我哋一齐整啲嘢俾爸爸啦，咁样， 一家人开开心心。 呢个好好，我觉得呢个好好。 系啦，咁大家就系做，咁咩细路仔都知道你有啲行为去弥补或者去表示歉意咁样，咁细路仔都学识，如果真系有一日我火爆嘅时候做啲唔啱嘅行为，其实唔紧要嘅，系可以，当然唔系咁好啦，我要第一系原来要处理翻嗰个一个正确嘅方法啦，第二就系点样去做弥补啦，补救嘅工作， 我剛才我仲有 set 咗一條問題，我想問 Kitty 嘅就係話，其實呢啲咁嘅事嘅話咧，大人有呢啲咁嘅爭拗咧，小朋友係好無助，同埋佢係好被動嘅。佢可以做乜嘢？你諗下， 係 咪喺嗰個時候佢可以點樣啊？佢重要嘅就係內化地，好似頭先 Kitty 咁樣講嘅話，就會覺得係怪自己，係咪因為我係咪我曳啊？我唔聽話而導致佢哋成日係咁樣。如果你咁講法嘅話，你提供咗一個方法嘅就係話，其實小朋友喺孩子都可以主動嘅，就係、是、同是但一方係嘛，去煮啲嘢啊，做個小禮物啦，咁跟住佢就係可以咁樣嘅，就係修復好大家之間嘅一啲即係唔係咁好嘅感情係嘛？即係小朋友佢就唯一可以咁樣嘅就係叫主動啲去做呢件事。 尤其是佢覺得小朋友覺得係佢都有責任嘅時候，咁你令到佢都出一分力去解決呢個事情。 啊，呢個好好。 身為家中嘅一份子咧，每個人都有呢個責任嘅，係咪？家庭嘅和睦非常之重要啊！好，今日唔該曬 Kitty， 多謝曬，希望每一家人咧，爸爸媽媽仔女阿爺阿嫲都好啦，全家都係一樣咧，唔好 係喺最嬲嘅時候咧，講一啲好負氣嘅説話嚇，收收個脾氣。係 咪多啲可以擁抱一下？ 係啊，攬多啲，因為咧會令到我哋個腦裏邊發放一啲我哋嘅 oxytocin 一種 快樂 嘅，令到我哋開心嘅荷爾蒙啊咁。 嗯， 好 ，OK， 好，再一次多謝 Kitty， 多謝曬。 公租家庭地级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好啦，风骚家庭秘笈每个月咧最后一个嘅星期四咧都有呢个环节嘅，去到十二点二十九分噶啦，十四度气温啊，今日暖翻少少啦，相对湿度58%，都系好干燥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寒冷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多云同埋干燥，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东北风。听日早上仍然寒冷嘅。喺呢个十二点半之后翻嚟，风骚发号人咧就有 Dr. Eric 今日讲下狗仔嘅抽筋问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基本法廿三条立法系本港宪制责任，施政报告已经提出要在今年内完成立法。他说政府责无旁贷，亦都相信经过2019年，社会已经有共识，要处理好国家安全问题。李家超说要做好解说工作，会透过系统性建设设有几个专队进行解说工作，包括核心解说工作队伍和支援队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非常支持推动不同盛事在香港举行，一定会争取世界知名歌星来香港开演唱会，甚至诺贝尔奖得奖者举办讲座，但是成功邀请与否视乎天时地利人和。李家超在立法会答问会上说，如果可以有更具统筹性和协调性的机制，例如由财政司副司长研究制定一站式服务，相信在便利组织安排举办活动的时候会更加事半功倍。李家超说他认为政府鼓励不同经济活动，但是不代表无需要理会香港应有的守法意识，如果制造错误思维并非处理事情的最好做法。又强调非常反对挑拨矛盾讲法，政府施政是考虑整体最大利益，照顾不同阶层的利益。一间连锁按摩店今个月初有三间分店突然结业，多个市民向海关投诉，话未能够兑现在店铺购买的预缴式按摩服务。海关拉了一男一女，分别是按摩店董事和公司秘书，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下的不当地接受付款罪行，现正保释候查。截至今朝八点，海关一共收到248个市民举报，涉及的预缴按摩服务费用大约110万，金额最大一宗涉及18000元。海关说有关店铺的客人会在按摩店充值户口，再在每次使用的时候扣钱。有举报人说在按摩店临近结业前仍然收到优惠信息。海关话好重视案件，在按摩店结业之后成立专责队伍联络举报人，并且同连锁店铺所在的业主联络，发现按摩店有拖欠租金的情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听朝仍然寒冷，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早晚清凉，下周初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58%，寒冷天气警告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22点，升223点，总成交金额69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8点，升5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92点，升110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9.6升7.8，盈富基金16.28升2.2，恒生中国企业55.06升8.4，阿里巴巴73.15升5.5，美团70.05跌2.5，南方恒生科技3.24升1.8，建设银行4.64升6，友邦保险64.55升1.65，中国平安34.05升1.0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9，日元147.66，瑞士法郎0.864，加元1.352，人民币7.162，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6,234，升8，港金报18,805，跌1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5.86美元，卖出2,016.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国剧830《追光者》， 就咁样保持正常呼吸， 我唔得噶，我一落水我就呼吸唔到噶啦。 虽然被困嘅丁丁丁终于被救援队所发现，但系恐惧潜水嘅佢，最终可唔可以跟随子眼一齐逃离险境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我先，哎呀，掟中我啦，好痛啊！ 肥强，你冇事啊嘛？系咪俾嘢掟中啊？睇过 ？Sarah 姑妈 ，don't wanna move， 因为我只系打机，就差啲俾啲嘢打中就我先。 肥强，打机掟中我冇所谓，不过真系喺工地度工作嘅话，就要小心遭堕下物件撞击啦。想知道多啲关于呢一方面嘅安全资讯，记住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预防工地物件下堕，以免工友伤头扬祸。我系 Karen 龚柯韵。 我是邵家家医生，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做隻喵，做隻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Doctor Eric， 早晨， 早晨 啊。天气冻冻吓，小心啊！喂，其实 Doctor Eric 嗱，我哋一阵会有个主要话题啦。咁但系呢一排咧，如果天气冻咧，你俾好快讲两句关于狗主、猫主嘅 tips 好唔好啊？需唔需要屋企里边咧开暖炉啊，或者系俾啲地毡佢即系扎，因为坐啊，因为地下有啲砖好冻噶嘛。即系有冇少少啊？讲少少。 有，我认为地下系冻嘅，所以你应该 insulate 个地下少少啦。即系好似人咁啫，你瞓张床同埋瞓，你如果你试过瞓即系佢露营咧，瞓喺地下咧， 好冻好冻， 系冚冚上嚟嘅啲冻咧， 有病。 所以咧，你 feel 到你嗰啲熱力係滲走啊，所以咧基本上就係啦，即係啲企佢啦，佢唔即係冚被就已經一般都唔係特別需要 ，unless 你只狗個面積好細，譬如你養只 Chihuahua 啊、BB 狗啊，嗰啲要小心啲啦。不過就或者只貓仔啦，其他嗰啲大嗰啲就一般嚟講離開個地下。占咗有个张床俾佢瞓， 就已经 OK 啦。 你间房唔系太离谱冻嘅，应该都离谱 冻。 好嘅， 都几离谱。琴晚我都睇住我部，即系我个吹风机，哇10度啊！ 一间房。 系啊，真系有啊。 你间房十度啊？ 系啊，我住西贡嘅十度啊，琴晚。 哦 ，OK， 咁大家小心啲啦吓。 系啦。 但有样嘢都系要小心啲嘅，人会有抽筋嘅问题啦。今日多啲 Eric， 我哋不如讲下狗仔啊，好唔好啊？ 嗯嗯，好啊好啊，系咯、啊，你我好似最近有个观众个只狗抽筋， 嗯，冇错，佢只狗仔又就会有呢个抽筋嘅情况，咁啊想问一问嘅就系话，即系当然啦，你话即系面对住呢一个问题嘅话，你应该系要点样去处理啊？又或者就系即系应该要，会有因为咩原因啊吓而引致呢一样嘢嘅， 有冇得预防 咁 样 咯？ 系啊， 就想多啲 Eric 讲 嘅。我感觉就嗱，第一样嘢咧，抽筋一次就抽筋一定系严重嘅嘢，要睇医生啦。不过咧就。如即系不過如果發生喺你只狗身上第一樣嘢冇 panic， 嗯， 抽筋一次冇咩事嘅 ，OK？ 如果特別如果抽筋，譬如一兩分鐘就自己停嗰啲咧，就你起碼嗰一刻你知道，如果唔係緊急啦，你唔使飛去急症或者咩啦，咧、嗯、就認為佢中咗毒嘅啫。如果中咗毒就唔同講法啦。不如你見佢呢排健康肥豬白白，又冇喂咩古怪嘢。抽筋一次咁，你可以等。如果佢自己停嘅，佢又唔不停抽咧，就可以等到聽日嘅。第一樣嘢就唔使 仲等到聽日啊？ 係啦，抽筋就唔係即係最緊要發生嗰陣時咧，就有啲人就話啊，驚佢吞嗰條脷啊，或者狗唔會吞條脷嘅，所以冇對隻手入去個口啊、 哦。 我見過有個主人咁樣做咧、嗯，哇！手指都冇咗差唔多。 嗯。 所以咧就佢就唔好俾佢撞身啦，唔好俾佢喺高处跌落地啦。所以如果系只猫嘅，有可能咁样啦。所以就保护佢，放佢自己抽筋个过程。咁佢停咗之后就静啲阴啲，咁啊听朝早带去睇医生啦。不过咧，如果佢不停嘅嗰啲就譬如发生五分钟嘅，或者不停发生五分钟有停咗有再嚟嗰啲就我哋叫 cluster seizure 咧，就要 睇医生啦， 要即刻睇医生啦。嗱咁咧抽筋咧就简单讲咧就有即系嗱好面好复杂嘅，好多嘢可以引致只狗抽筋嘅， 譬如 你贫血啊、甲状腺有问题啊、肾上腺有问题啊、你个肝有问题啊、你个脑入边有问题啊、你脑膜有问题啊，有好多嘢引致只狗抽，有时系脑细胞有问题嘅啫。咁啊嗰啲我哋就俗称我哋叫即系所谓发羊吊啦。嗱，佢就有好多咁，我不過簡單分析咧。如果嚟到睇醫生，因為我要解釋一個好複雜嘅病俾個客人，我會點樣解釋咧？就簡化，由我分啲抽筋原因係腦外或者腦內。 嗯，都同腦外咧就係關嘅咯，同個腦有關啊。 系咪啊？系咪同个脑有关啊？脑部 系啦，脑外咧就脑外问题，即系唔系个脑有问题，系、其实脑外边嗰啲 内 脏咧，引致毒素啊因素引致个脑抽筋，所以脑外问题头先佢讲话肝啊、肾啊、甲状腺呢啲就我哋第一样嘢排出咗嗰啲，因为嗰啲就如果我就咁医抽筋就治标不治本啦。咁應該醫，如果肝有問題，醫個肝啦。咁如果排出咗腦外問題咧，就係腦內啦。腦外咧就有好多時就大部分時間咧係食抽筋藥嘅啫。不過如果好嚴重嗰啲咧，就可能生腦癌或者嗰啲咧，就可能照磁力共振啊。不過腦外咧就驗血啊 ，check 佢個間距，頭先講嗰啲甲狀腺肝性咯。就好多時就會 result in， 即係如果隻狗其實腦外原因引致抽筋唔常見嘅，係啦，同埋咧有一樣嘢要小心啲咧，就咁我問你哋啦，你點樣分析隻狗抽緊筋或者佢休克咧？ 係啊，我啱就係想問你，其實咧佢一個抽筋咧，即係我而家聽呢個字眼會有啲咩嘅表徵㗎？即係佢會點㗎？隻狗會點樣先叫抽緊筋？我想問。 系啦，抽筋咧有分细同埋大嘅。细抽筋咧，即系未即系大抽筋就简单嘅啫。你大抽筋咧，只狗就好多次瘫咗落地啦。有可能一个唔知环境嘅，所以半昏迷状态啦。咁只狗好多时就硬手硬脚，同埋会放晒自己大大小小添嘅。咁样就如果系咁样咧，就九成系噶啦。二十几年前咧，就仲难啲，我哋就。舊時冇人有電話 video 啦，而家咧我都好多時建議客，如果佢有呢啲事件就錄低俾我哋成， 哦，影低佢俾醫生睇。 咁就好多時嗰啲係一睇一知嘅嘢。休克咧有好多時就唔似嘅，休克咧只狗可能嗌一聲咁就跌落地咁樣嘅，咁就細抽筋啦，咁有分大同埋細。細抽筋好多時狗就會 流口水啊，其實好多時大抽筋前都會咁樣嘅，大抽筋前咧，佢有個 phase 咧，就係佢會行來行去啊，好似心不在焉咁樣，好唔耐煩咁樣啊，流好多口水一陣啊，或者古怪叫。呢、這個抽筋前嘅或者細我哋叫細抽筋咧，就可以 last 幾分鐘至到幾個鐘頭嘅。咁好多時咧，如果你見呢個現象咧，就可以嗰一刻食抽筋係好過你抽緊筋先食。 但我哋屋企，我哋屋企唔會隨時有抽筋藥嘅喎 ，Dr. Eric。 如果你好多時你譬如當我驗咗你冇抽筋，冇腦外抽筋啦，咁我看當我開咗啲抽筋藥俾你啦，即係當你發生過一次嘅啫。好多時發生之前我唔會俾抽筋藥人嘅，因為我試過自己有隻松鼠狗咧。一生人抽筋抽筋一次嘅啫， 哦，即系未必会再发嘅， 系啦，所以咧唔系咁啊，我有个 rule 嘅，如果譬如第一个月啦，五个礼拜抽筋两次咧，就要食抽筋药噶啦，或者要做其他治疗共振，有啲 follow up 咁样啦，所以咧，喂，不过如果抽筋一次咧，我好多时候会俾啲特别嘅药咧，系其实入肛门嘅。咁樣就因為好明顯佢抽緊筋，你喂唔到藥㗎啦，所以就係啦，咁樣 即係嗰啲藥係食肛門用嘅， 咁樣就係啦，咁樣就變咗你呢啲咁嘅藥咧，可以唔係抽緊筋，你見哇只狗古靈精怪，好似會抽筋喎，咁就你即刻佢用咗佢，咁樣就會有效啲啦。同埋每一次抽筋咧好衰嘅，每一次你抽筋咧，你下一次機會係大咗嘅。 哦，係啊， 係啊，你 sensitize 咗你個腦嘅，不過又食抽筋藥又衰喎。呢个是真的，每隻狗开始食抽筋，你好多时真係冇计㗎啦，你要食就要食㗎啦。咁我就客气知道食抽筋就食成世嘅。 吓 冇得停嘅。 嗯 係啦，因为呢你停佢就抽筋仲即係好可靠。 但唔係喎 ,Derek, 头先你话有啲一生只係抽一次喎，咁都要食成世。 系啊，嗰啲就唔使食啦，所以变咗我唔会即刻 落。即係如果佢个病係一路 persist 一路位，即係落唔位又发，落唔位又发，你就要一路食药禁啦，系咪 系啦，如果譬如半年一次，我就唔会俾抽筋药佢长期食咯，因为你要食成世啊嘛。不过如果五六个礼拜抽筋两次咧，就冇计噶啦。你因为每一次我头先讲，每一次机会大啲啊嘛。 Dr. Eric， 我想问咧，抽筋呢个毛病咧，同狗种啦、年纪啦、居住环境啦等等等咧，有冇直接关系嘅？即系关唔关乎咩？老狗会多啲，又或者系某一种嘅狗种会容易啲，会唔会？ 有。有品種有關係，最出名嘅抽筋狗咧，我哋翻學嗰陣時咧就好多白色嘅細狗會抽筋嘅，所以特別 白色細狗 係最經典嘅啦。 係啊， 係啊，不過好多狗都抽筋嘅，白哥啊、波士頓啊，即係不過就好多時都係系咯，白色 系白色啊，因为同 DNA 可能白色个颜色嘅因子有少少同抽筋嘅因子有啲拉楞咯。 系咪冇先兆 嘅 一抽就抽噶啦？ 红色嗰啲都会抽筋嘅，所以就好 random 啦。咁你话年纪有分啦，好明显我头先讲老外嘅问题就比较老啲嘅年纪先动物先会有啦。不过如果系老 来 嗰啲咧，即系好多时系。先天性嗰種咧，就可以好後生開始噶啦。 其實咧會唔會有時同意外都有關？因為有一次咧，我只屋企嘅細細地嘅狗咧，佢唔知喺梳化跳落地嘅時候咧，唔知係咪冚親定係點樣咧？佢突然之間好似半昏迷，條脷揈咗出嚟唔喐咁樣。嗰啲算唔算係抽筋啊？ 即係我頭先我講我自己只狗都係懷疑佢嗰次抽筋都係因為撞親。好似人咁啫，我個姑娘都試過一次，佢滑緊雪撞咗棵樹。 咩啊？ 咁样佢滑緊雪撞咗一棵树，咁样撞亲个头，咁样咧就佢好明显冇事啦而家，不过就佢嗰一刻咧系抽个筋，同埋有少少佢冇英文就叫 concussion 啦，系啦脑震撞，咁样就个脑肿咗，咁就引致呢个抽筋事件，好在冇继续啦，不过其实好恐怖嘅。可以繼續嘅， 你講緊係姑娘啊嘛， 講緊人，講緊人係 啊，講緊 姑娘， 不過狗都一樣嘅啫，貓狗一樣。 哦，即係其實有時可能佢有一啲嘅撞擊，好似人咁樣嘅，佢會有啲輕微嘅腦震盪，引致就係佢可能會因為咁樣嘅話，佢都會就抽筋嘅，咁係咪？ 啱啦，啱啦。 不過 Derek 啊，講咗咁耐都係講狗啦，貓會唔會有抽筋㗎？ 一樣，一模一樣。 哦，都一樣嘅。 貓抽係啦，貓抽筋仲貓抽筋有貓抽筋的麻煩啦，貓抽筋的頭先我講的因素一模一樣嘅啫，全部是一樣。唯一一樣嘢咧，就我做醫生我成日都要諗啊，因為我自己乜嘢都養嘅原因咧，就即係龍貓養乜，因為我就你要面對 我要面对我啲客人嘅困难啊， 系、哦， 所以咧要了解下， 叫主人咧，金世人要早晚或者一日一次喂只猫咧， 嗯， 系有啲猫好难做， 好难噶喂药， 系、嗯、啊，你谂要 搏命噶要，系啊， 系啊，所以所以猫同埋猫少啲类少啲种类嘅抽筋可以食添，所以控制佢哋难啲添， 嗯。 所以就好在呢对比例呢猫少抽筋嘅狗好多嘅好在。 哦。 係啦所以就都会发生嘅。不过头先讲嗰啲嘢係全部 apply 嘅其实一模一样嘅。 但係狗抽筋嘅 percentage 都唔係好高嘅咋嘛其实。 唔係好高唔係好高。即係我养过五十几隻狗未试过一隻即係拍过一隻抽筋过一次咁样。所以係好罕有嘅我諗。 係咪先天性嘅原因多啲呢其实可唔可以咁话呢 嗯，系啊，有啲系咯，有啲系咯，有啲唔系嘅，有啲无端端有一日就可能脑退化或者咩，有时咧你嘅贵有贵做，平有平做啦，即系你去到即系我哋脑内抽筋咧，我哋可能会 send 人就一定 send 你去照磁力共振咁样噶， 系 咪？ 脑内 咁啊狗系啦，狗都有嘅，而家有嘅，二十几年前就冇，而家都可以 send 你去照磁力共振，不过咧就。有好明顯照，要麻醉又貴咁樣啦，又唔係個人係affor得起啦，所以咧就有時就如果佢生 cancer， 如果呢個情況下，譬如二十年前冇磁力共振會點咧？就個分別就好簡單嘅啫。其實如果冇生 cancer 咧，就好多時就會你冇磁力共振，你做唔到咩手術或者咩幫佢啦。所以咧嗰陣時你就知道，你食緊都食抽筋藥，不過你會發現咧嗰只狗咧啲加抽筋藥要成日加咯。而系佢控制唔到佢抽筋， 系 啦，咁越嚟严重嘅，咁你知道，你就可以推断啦。 得，明白晒。好啦，总之狗主会留意下狗仔嘅健康吓，每一天都睇清楚佢哋嘅行为。OK， 好，今日多谢晒，多谢 Eric， 好唔好？拜拜， 唔该晒，拜拜。 好啦，送俾大家《即安剧》，我哋听日星期五再见啦，拜拜， 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肥强终须有日龙穿缝，唔通日日裤穿窿？ 肥强，你条裤穿咗窿咩？等我帮你补翻佢好唔好啊？ 唔好啊！ 点解啊？ 一来我条裤冇穿窿，二来我咁讲系想提醒自己，工地如果有窿穿咗，好容易跌啲嘢落嚟嘅，有机会伤害到自己，又或者伤害到人哋，所以真系要好小心。 哎呀，哎呀，咩事啊 ，Karen？ 啱啱经过街口嘅地盘，有粒石仔跌咗落嚟，刮到只手啊！ 冇事啊嘛。 冇乜事，不过我知道工人被高处堕下嘅物件击中致死或者严重受伤，喺建筑地盘不时发生噶。即使系相对较轻或者系小型嘅物件，例如工料或者手工具，当佢哋从高处堕下击中工人，亦有可能导致严重嘅头部受伤或者系死亡噶。 Karen， 你讲得啱啊！以我所知，相关嘅意外涉及以下主要系统性安全问题，包括没有进行足够嘅风险评估，没有制定或实施适当嘅风险控制措施，没有确保及维持良好嘅工地管理，没有为相关雇员提供足够嘅安全资料、指导、训练或者系监督，同埋缺乏控制及监控。以确保风险控制措施持续有效。 其实为了预防同类意外发生，可以制定适当的预防物件堕下的措施。 我知道我知道，承建商雇主应该委任合资格人士，在充分考虑工作性质、工作环境及在附近进行的工程后，进行针对性的风险评估，找出所有同工作相关，尤其针对物件堕下嘅所有潜在危害，然后根据风险评估嘅结果咧，制定适当预防物件堕下嘅措施，例如要确保物件妥为存放同埋堆点，而且远离楼边或者孔洞。 除此之外，喺楼宇嘅边缘、孔洞应设置装有防护网或保护膜嘅合适护栏、屏障、底护板及围栏。或者覆盖物，而工作平台、木板炉或者炉径 需要以甲板或者是木板铺物的。 承建商雇主还要根据相关的工作守则，在建筑中的建筑物设置斜山，并且加上合适的收集容器和网，还要不时适当地清理积聚在斜山以及在网上的物件或者是物料。 还有啊，要分隔或者围封预见会有物件堕下危害的地方，以及张贴警告告示，严格禁止任何工友、雇员进入，同时只会在充分实施适当的控制措施，确保不存在被盗下物件击中的危险后，才会允许授权人员进入。 另一方面，要禁止将物件、物料及工具从高处摘下、倾倒或者投下，以免在建筑地盘或者附近的人受到伤害。应提供及使用垃圾槽，以移除垃圾废料。 仲有啊，要避免在台风或者恶劣天气后在露天工地上面工作，而且要评估台风或者恶劣天气所引致的影响后才至恢复工作啊。 而工作地点的负责人呢，要确保及维持良好的工地管理，保持所有储存区域整齐，同埋尽量减少物料储存量。 承建商仲要为每位受雇于建筑地盘工作的工友提供附设帽带的适当安全帽，并且要确保工友如果冇佩戴适当的安全帽，就唔可以逗留喺地盘内啦。 Sarah 肥强，我认为净系制定适当嘅预防物件堕下的措施是不够的，还要制定视察计划，规划时间表去进行定期视察，来识别任何有可能导致有物件堕下的情况，然后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是啊 ，Karen， 同时亦要为所有有关的工友、雇员提供所需的安全资料、指导同埋训练，并且确保他们熟悉安全施工程序及相关的安全措施。 还有啊，要建立和实施有效的监察以及是控制系统，确保严格遵守所有安全措施，这样就安全很多啦。 如果 Kevin 你刚才经过的地盘呢又做足这些安全措施呢，你就不会被这些跌落来的石仔整亲啦。 哎呀，我的手啊。 哎呀，有什么事啊 Karen？ 我看着肥强的口水滴落来我的手度啊，怎么办 啊，咁啫，小事啦，我帮你抹咗佢咪得咯。 咦，唔制啊！预防工地物件下堕，以免工友伤头扬祸。我是公屋搵 Karen。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也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Too much. 自证我没有关系。 这个世上有所谓，另类捍卫。第世界话要洗，你是那位，任你批，但我根本心无愧。I don't wanna move too much, just leave me alone。被你多感管眼我会满。I don't wanna move too much, just leave me alone。用我的指管不透另一半。当初我发现你就。